虽然不敢反对佛陀，可是疑惑断不了啊。啊，无知是假的，我们都把它当真。啊，哪一个人不把无知当真？谁知道无知是假的？啊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佛说，相由心生。啊，相就是物质现象。又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又说境随心转，这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啊，那么头一个，我们希望转的，就是身体。身体是物质，现在知道了，这个物质现象是随着念头转的。那我们的心理健康，我们的心理正常，就是思维正常，这个身体就不会生病，就能保持健康。为什么？他听你的念头啊，那你的念有很多错误的念头，不善的念头啊，会影响你身体的一些疾病，那也就是身体的细胞啊会感染病毒。很有道理啊。啊，所以出家修行人生活很简单。特别是过去吐蕃的那些人，啊，他们身体正好啊。佛陀在世，你看，他们没有住在房子里头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长年累月，啊，身体不怕风吹雨打，日头晒，他不怕。练成金刚不坏身。最重要的，心清净，心平等。啊，清净平等是最健康的心态。因此他的身体是最健康的身体，道理在此地。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这段事情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善的念头，善的言语，善的行为，决定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佛法智慧的教育啊，纯净纯善的教育啊，释迦牟尼佛完全做到了啊，他很踏实，从自己做起，他所说的字字句句他统统做到，他没有欺骗世人，他真敢 啊，真正向他学习的，决定得利益了。啊，这个世界众生业力重，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智慧能量把它转过来啊！但是佛告诉我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我们个人学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！极乐世界纯净纯善，佛国土啊，那个地方是最殊胜的生活环境，最理想的学习环境啊，在那个环境里居住休息，没有一个不成无上菩提啊，人人都有究竟圆满啊，成佛成什么样的佛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型啊，在极乐世界成就的跟他一样，比十方刹土成就的要殊胜多多啊，我们要下定决心呢，要真正放下啊，学一切法，一切法绝对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啊，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像，你喜欢哪一尊像，你天天看他时时看他，到你命中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就跟你平常看的想的是一模一样，天天看他，天天想他，终于他来了，所以特别亲切啊！不要常常换佛像啊！啊，像供一尊就可以了，不要供很多，供很多我们的心是乱的，一尊像。古人的确无欲其情很淡薄啊，没有名利心，这是我们现在学佛要注意，如果我们有名利心，我们这一生不会成就啊，好名好利啊，七情五欲没有断掉啊，那就是搞得现代人所说的人间佛法 啊，古人讲佛法讲三乘，声闻缘觉菩萨。现在人讲五乘，五乘加什么呢？人乘、天乘。那换句话说，人天二乘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如果我们的志趣是要脱离六道轮回，那我们取人间佛法那就错了。来生还搞轮回，啊，那我们现在冷静观察，真正舍弃人天，啊，真正修学三乘的人，几乎找不到了。啊，我们相信有，但是这些人不搞名闻利养，多半在深山里。人其不到之处，他在那里修行。那他传法可能也一个人两个人，与他有缘。那不能说没有，我们不容易遇到。啊，那么经就是一门深入。啊，经呢就是常识熏修，不推断的。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，落实在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什么道理？感应。啊，跟谁感应？跟诸佛如来感应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能怀疑，诸佛菩萨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心真诚到极处，跟诸佛菩萨就应同一个体了。啊，你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，自然通达。啊，没有学过的经教，你一接触就明了，一听就懂，一看就懂。啊，这什么智慧先前了。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那为什么以前智慧不现前？以前有障碍，障碍就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无欲七情这障碍。啊，这些东西把你的自信、智慧、德相统统障碍出来。你能把这些东西放下？用什么方法放下？用读诵，读诵是手段。为什么不读诵就会打幻想，就有杂念？啊，读经的时候妄想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。啊，读只要读一部，不要读太多。 太多了会生杂念。啊，一不念熟，熟透了，杂念就没有了。啊，再继续不断努力，慢慢就得三昧。啊，用我们的经题来讲，就是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。啊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。啊，你做的东西全明白。啊，没有学的东西也全明白了，一听就会。一看就会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菩萨所说，我们都要相信。啊，如法修行。决定能得到像佛菩萨一样的受用。啊，弥陀经上讲得很好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善根是什么？那佛给我们说的，世间有三善根，生长一切世间的善法。这三善根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我们要记住啊。如果我们还有贪嗔痴，我们就得要想到，我们常常会生我法，不是善法。啊，贪里面生爱，嗔里面生怨恨，生傲慢，生嫉妒。啊，气里头是非邪正颠倒，啊，贪嗔痴生烦恼啊，生种种不善啊，啊，一定要把贪嗔痴放下，啊，与世俗世间一切法都不谈。啊，不嗔不痴。啊，大乘佛法里头菩萨善根只有一个，精进。啊，精进这两个字就是一门深入进。常时熏修进进进。啊，一门通了，门门都通了。全通了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这个道理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关键。就在你是不是真的通了，真的通了不是学来的，那学来了不是通，真的通是自己悟出来的，那这种智慧叫无私智，没有老师叫自然之。啊，实际上 是你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所以它不是从外头学来的。啊，所以要学舍。从哪里学习？心舍身外财物。啊，能舍。看到别人有需要的，你能帮助他。如果这个需要是大众的，那赶快帮助他。啊，根本就不要考虑。啊，这个居住的环境，这个道场，你很喜欢，你很爱他，人家要要，你能不能给他？啊，他要，他做得比我更好，我管开给他。啊，他要去做的不如法，啊，但是在事实上的时候，有环境逼着我们不能不给他。啊，只有这个道场在法律上说主权是他的，他有权，我们没有权，他要让我们走我们也赶快走。啊，如果到法庭里面去打官司解决，这不如法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不许过的。我们遇到过啊。啊，所以方方面面都要看得清楚，做出最好的决断。啊，不要怕事。因果律上说，因果的定律越学越多。啊，学财，你得的财富更多。62年前，张家大师讲过，我就依教奉行，行了62年。给大家做证明，真的越学越多，越多越学。啊，将来走的时候，一文钱带不去。到那个时候，不学也都要学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为什么不在我现在头脑清醒的时候，我学就做好事？这就对了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。啊，不要念法，念法得的果报是愚痴，没智慧。要欢喜发布施，啊，一丝毫都不吝啬，啊，不保留。无微不至，国报的健康长寿。啊，无论是法，是财务，啊，是人事环境，啊，必须要学的时候，就要下定决心，要放下。 真实的干净啊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有善根，有福德，没有缘分，不能成就。这三个，缺一个都不行。我初学佛那个时候住台北，没地方住啊，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没有他的护持，就没有今天的成就。啊，他的家是普通家庭。生活也很辛苦，啊，他的先生也是跟他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经营西药，啊，他帮助他推销，从推销这里拿一点钱过生活。所以生活不富裕啊，哦，我们感恩戴德了，真不容易啊！他帮助我30年了，前面17年他在家里，啊，后面这个10几年有个小道场，景美华藏十天图书馆。啊，真正不容易啊！啊，我们现在地位是人天，十八界的人法界。我们依照佛的方法来学习，提升自己。佛说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怎么个想法，它就有怎么样的结果。啊，境随心转，环境永远随着我们念头在转。啊，那么现在人的思想，他想错了。啊，这个错误的根本就是自私自利。自私自利的根本就是看错了，把这身体当作自己。所以佛有一句话说，身为苦本啊，这一个错误麻烦可大了，生生世世你吃尽苦头，很冤枉，就为这个错误啊！所以佛第一句话告诉我们：身不是我啊！四念处是真实智慧。第一个，观身不净啊，细心去观察自己身体，身体是染污，不干净的， 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干净，天天想着怎么样去化妆去美容。啊，不管怎么化妆，不管怎样美容，还是不干净。啊，毛细孔排出来的，七窍所流出来的，哪一样是干净的？我们在这个虚幻假身关注的太多，啊，浪费我们的精神时间也太多了，不值得了。啊，真正什么是我不知道啊。啊，佛教我们头一个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。小乘出苦须陀丸啊，他能破身见啊，知道身不是我了，放下了啊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啊。身有生死，我没有生死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啊，有生有灭的不是我，我不生不灭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，这中国唐朝时候的人，他开悟了。啊，开悟说了五句话，那是什么？那五句话说的是我，他真正把我找到了。真我找到了，假我放下了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用这个假我来教化众生，把它作为教化众生的一种工具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佛门讲的六种神通，六通是本能。佛有，菩萨有，罗汉有，人人都有。那我们这个能量为什么没有了？我们有烦恼，我们有业障，烦恼业障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，不能显现，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把这个障碍除掉了，放下了，能力就显现了。啊，尽是烦恼。学佛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把我们错误的见解放下，真虚陀顽固，然后把我们的念头错误的想法放下，真阿罗汉果。啊，真的阿罗汉六道轮回不见了，没有了啊！这个时候 才真正体悟到佛在经典里面常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所谓有为法，就是有生有灭。啊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啊，动物都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一灭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这全是生灭法。啊，生灭法都不是空，生灭法全是假的。啊，一场梦啊，梦醒了，全不见了。啊，阿罗汉的梦醒了，六道不见了。啊，醒了以后是什么境界？佛说了，醒了以后那个境界好。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这是在梦里头，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就是染污。啊，无著无实啊。无大类的染污啊。严重的染污。啊，这个生活很苦。啊，四圣法界呢，这些苦没有了。啊，它的环境清净。成为净土，你所看到的是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陀，你看到是这个境界啊！这些都是觉悟的人，都是修行人，无论世现在家、出家身份。都有德行，啊，但是这个境界还不是的，为什么？它有生命，它也是无常的，啊，它怎么来的呢？六道我们知道来了，是见思烦恼变现出六道轮回，见思烦恼断了。六道轮回没有了，那四圣法界呢？是尘沙无明变现的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断了，四圣法界不见了。由此可知，十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不但这个世界不能留恋。四圣法界也不能留恋啊，可是要出六道难，比登天还难啊！出十法界更难。要真正具足善根福德因缘无量劫的修行，才能办到啊，才能超越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说这种事情。啊，每一个法门都能达到这个境界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可以达到啊！啊，要怎么修呢？要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 啊，你走路走一条路，你不能走两条路啊，走两条路走不通啊，啊，一定走一条，一条路走到底，决定走到，啊，不要看到岔路又去换，啊，你要改变你的道路的时候，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，啊，越差越过越远。啊，只能走一条，一条是直路，一条是捷径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么中国古老那些教学的理念，教学的方法，现在人完全不知道。啊，我们跟他讲，他不容易接受，他没见过，没听说过。啊，这一段事情就相当困难。那个佛经上讲的。啊，智慧、理念、方法都在其中。啊，可是今天经没人讲了，知道人真的不多，包括佛门，连出家人，你给他讲，他都怀疑，他都不敢相信。一门深入，一生学艺不精，他肯干吗？不肯干。啊，看到现在的学校，光学多闻，每一天要学好多科目。啊，一个学期，一个学年，啊，就学好多种啊。啊，有没有效果呢？都学了一些皮毛，学了一些常识，一样都不管用。这真的。静中的方法太妙了。静中真正能帮助一切众生，上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只要你遇到，通通能往生，通通能一生成就。啊，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，尤其是这个经本，下莲居老居士重新回忆，啊，黄念老居士的奇著，太伟大了。啊，我们有使命，有义务要把这个汇集本跟记住发扬光大，啊，介绍给全世界学佛的同学们，啊，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这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这个真的要一门深入了，要尝试寻求。啊，这两句话是中国老祖宗儒释道三家都赞成，没有人反对，教学的理念 当法就是度数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是方法的秘诀。啊，你只管去读，不要求解。啊，字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就行了。啊，念到什么时候可以不念？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有明心见性还要念，你还不够。啊，念到啊见性为止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这个法子谁相信？古人都相信，没人反对。现在人不相信，现在人相信科学。啊，可是最近这个十年来，一些年轻的量子力学家，他们发现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。啊，就现在研究这个学问的人多了。啊，这些人相信。啊，他们知道念力要集中，会产生不可思议的能量。啊，集中就是佛经上讲的三昧。啊，能量是什么呢？智慧开了。智慧一开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没有一样不明了。啊，无论什么疑难杂症，通通能解决。啊，所以圣学不会断绝的。谁来继承？大彻大悟的人来继承。大彻大悟的缘，人人都有。问题你肯不肯干？啊，肯不肯一生专攻一门？肯不肯在一生放下名闻利养？彻底放下啊，慧能大师能成就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他放得下啊。24岁放下就成就啊，学佛法东西真的能帮助社会，能帮助每一个人一生成就。啊，关键不在外头，在自己，自己肯不肯学，能不能成功就在精进。精就是精纯，纯一。不杂啊，进就是决定不后退啊，所以进这个意思就是一门深入啊，进就是长期的学习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至少要10年，长时熏修是进啊，怎么落实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你看看，老祖宗的话多简单，4句就解决了啊。现在哪一个学校肯这么干？ 啊，真正肯这么干的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。这是大事业，这不是小事业。救国家，救民族，救全世界。啊，有一个例子，东北的刘素云居士，他告诉我，古人讲这四句话了，他懂了，他真明白了。早年间，他得到一部无量寿经的观点，大概160-170个小时，那么他每一天听一篇1个小时，这一个小时要重复听10遍，他用这个方法尝试进去，就是每一天听经10小时，10小时实际上是听1个小时。他不分心，一部听圆满了，从头再听，听满10年。这个经他熟透了啊，讲无量寿经当然讲得好，无论讲什么经他没障碍啊。他有没有大彻大悟呢？好像没有，没有到明心见性那个地步，但是大悟是有啊。这李老师以前讲的彻悟是世俗世间一切法全通了啊，大悟通一宗啊，净土宗跟净土宗有连带的全通了啊，这是一个好例子。听经念佛啊，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得的重病，红斑狼疮啊，这个病比癌症还麻烦啊，医院放弃治疗，告诉他，他的寿命大概只有1-2个月啊，他从用这个方法去读经念佛，把身体这个事情忘掉了啊，过了2-3个月想起来了，怎么医生讲的时间到了，他没事了，再去检查病好了啊，医院里感到惊讶，把他的档案调出来，照这些照片子，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不但病没有了，红斑狼疮纵然好了，有疤痕，他连疤痕都没有啊。什么原因呢？精髓心转啊，得病都是不善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这让你得病啊，这个念头完全没有了，念念当中啊，是无量寿经，是阿弥陀佛啊，无量寿经阿弥陀佛里头没有病毒，他全好了 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任何一个人下十年功夫，绝不白费。没有这个基础，怎么成就？口业正啊，你肯定是这个，不要人教你啊，你决定跟佛一样。没有妄人，没有念识啊，决定不会挑拨是非，没有花言巧语骗人，没有倭寇啊，言语柔和啊，不是很粗暴啊，粗暴让人听得不舒服。口四种过不再造口业了。那对不善的人，你会感化他，你不会去批评他，不会去教训他，感化的力量非常伟大。那被感化的人，一生对你感恩。啊，现前这个社会，因为伦理道德教育丢得太久了，人的心不成长，怨恨、怨气特重。啊，别人善意的批评，他未必能接受，那不善就更不必讲了。啊，不知不觉了，给人结了冤仇。这个冤仇，他要是不放下，麻烦就很大。为什么呢？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好名好利，这对出家人说的啊，批评别人抬高自己啊，你希望得到别人的恭敬，得到别人的供养，这是错误。啊，出家人称赞某人供养多少啊，某人供养些什么珍贵的啊，说出来了就告诉大家，你看他们都供养你，你怎么样，就这意思啊。那遇到这种现象，我们对他远离啊，这都叫邪命。我们自己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！这些过失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财色名利没有放下了，你才会有这些过失。你真正能放下，怎么会有这些过失？我不可能。最后特别提醒 儿女对父母有怨恨，有不满，这大不孝啊！就凭这一条罪，他就到地狱去了。